以后你给我生一堆娃娃出来，到处跑，小怎么行？ 谁要给你生娃娃？ 你呀、啊，我喜欢小孩，特别喜欢。 何峰见阿金红了眼，进屋取把从前雕刻的木刀送给他。 嗯，拿去玩吧。 哇，这个好帅！ 王大嘴正好端着碗筷过来。 少当家的，菜都好了。阿金，别缠着少当家，赶紧回家去。 我不想回去，我能在这儿吃饭吗？听说有蛋糕吃。 就你贪吃，进去吧。 谢芝一下午都在厨房帮忙，顺便学做些菜式。晚上肥鱼大肉全上齐，才差人去叫何战过来。何战今日穿了新衣服，浅蓝色长衫，还是一副儒雅的公子哥气质。突然觉得你们还挺像。 亲兄弟能不像吗？那你觉得我跟他谁更俊？谁更俊呢？ 他。 不信。 你丑。 我丑你还抱着我亲呢。 今儿个好日子，何峰让宋婉、陈征等人都上了桌，开了几壶陈年好酒。阿金给大家唱山歌，王大嘴一个笑话接一个笑话的讲，惹得大伙儿哈哈大笑。宋婉酒量不行，两杯就醉了，歪歪扭扭的跳舞，还把酒壶打碎。他在何战肩上问他：“ 你爹真是日本人啊？” 被陈真捂住嘴，按在怀里轻嗔。谢池多喝了几杯，何峰先前总是捉弄他喝酒玩，可真正喝起来却又不停地劝阻。谢池不听话，喝得有点上头，被何峰拉出去坐着。谢池趴在何峰的腿上，听着王大嘴震破屋顶的狂笑声，难免不被感染，跟着弯起嘴角。 让你少喝点儿，醉了吧？你要吐吗？ 嗯，没醉，酒量好着呢。 后天老裴的奶奶过寿，我带你下山逛逛。 好啊。啊，好想爷爷啊。 谢池看着远处的山，山顶的月竟又明亮。何峰摸了摸他的头发。 等去完寿宴了，我就陪你回家。 谁要你陪？我自己回去。哼。 你是狗吗？你这么喜欢咬我。 何峰横抱起他， 去房里，让你慢慢咬。 床上放了件红色的斗篷，谢池展开它， 真好看。 试试。 嗯，好看吗？ 漂亮，简直摘花。 摘花不是送青桃吗？ 他才几斤几两呀，跟你没法比。别说寨子里了，这方圆几百里都找不出比我老婆漂亮。 谁是你老婆？ 你呀、啊。过几天我就去你家提亲去。 不行。 怎么？ 会吓着他们。 不会吓着的，我长得又不吓人。 不许去。 怎么着了？不想嫁了？那可由不得你了。 不嫁，你有本事就宰了我。 要威胁我呀？ 云面是小，师姐是大。 弄半天你还是个贞洁烈女呢，你别给我整那一套。在我身下扭的时候没见你贞洁到哪里去。你叫的真好听。 男人为什么会有这东西？ 哪个东西啊？ 这个，你脖子上这个。 何峰觉得口干舌燥， 他挤开谢池的斗篷，随手扔到一旁，手往他裤子里伸。 你干嘛？ 你说呢？ 外面这么多人。 不用管他们。 不要。 谢池翻过身去往床里头躲，何凤又把他捞回来紧抱在怀里。却听他突然说， 你是我第一个男人。 嗯，你还想有几个呀？ 嗯，这么多。 哼，就你这，我一个就干到你腿软了，你还想要那么多？乖，别动，你不听话我整一堆娘们回来气死你。 你去找，越多越好，最好把院子，不，筛子装满，那么多绝对够你发泄了。 何峰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，不顾他的反抗，三两下将他扒了个干净。他单手提了提他的腰，笑看他的眉眼。 别人我都看不上。 何峰刚要解裤子，门突然开了，宋婉醉酒往里头横冲直撞。 阿芝，我刚才。 滚出去。 何峰这一吼吓得宋婉蒙在原地，愣愣地看着他俩。陈章紧蹙眉头过来拉他出去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你们继续继续。 这么凶干嘛？ 凶吗？ 嗯，凶神恶煞。 你亲我一下我就温柔点。 走开。 知道我不会走，这时候走我还是人？ 对女人要温柔点。 在我眼里，天上飞的，地上爬的，水里游的，两条腿三条腿四条腿，只有你是母的。你挡什么挡呀，扭扭捏捏的，又不是第一回了。 何峰粗暴地扯开被子直接扔到了地上，他直白地打量着他的身体。 这多好，